《圣咏集》第十六篇。天主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只投靠你。我对天主说，唯有你是我的上主，唯有你是我的幸福。对地上所有的圣族，我心是如何的倾慕。皈依其他神祇的人们，他们的苦楚必然累增，我绝不向他们行奠血之祭，他们的名号我口绝不提起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是我的悲爵，我要得你的基业，有你为我守着。绳尺正给我落在优雅的地狱，我的产业实在令我满心称意。我要赞颂引导我的上主，我心连夜间也向我督促。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，我绝不动摇，因他在我右边。因此我心高兴，我灵喜欢，连我的肉躯也无忧安眠，因为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府，你也绝不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。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，唯有在你面前有圆满的喜悦，永远在你的右边也是我的福乐。Thank you.